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话题特别有意思，叫什么时候你会冲动消费。好多人肯定会跟我们互动说什么时候都会冲动消费，因为就是一个冲动的人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线上聊天的呢，还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来自全包园的圆圆。来，圆圆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下午好。 圆圆什么时候会冲动消费？ 我老冲动。 你比如在什么方面你特容易冲动？吃的还是口红？ 吃的啊，不，就吃的呀，化妆品啊，这些我倒不太容易冲动。就是，怎么说？你比如说啊，我买一件衣服，买完了上衣，我发现我再搭个裤子可能会更好， 对， 然后就冲动了。买完了裤子，我发现这身再搭个鞋可能会更好，然后又冲动了一双鞋。 然后呢？ 买了鞋，我发现，哎， 缺双袜子， 包。 哦，我说的太小太便宜了是吧？缺双袜子不行，缺个包。 对，然后哎，可能就又冲动了。 还缺一个墨镜。 对，然后 是不是？ 搭完了，哎呦，太阳有点晒，再缺个墨镜，再缺个帽子，哎， 对， 然后就冲动了。 还缺一个和这个衣服最搭的项链、手链、什么脚环什么那些都是。 所以这就是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会少一件衣服。 哦， 就真的。 会不会有那种买完了以后，压根没穿过，基本就过季了？ 有，我就经常看我的衣柜，哎，这双鞋什么时候买的？ 哦， 这是我的鞋吗？这谁给我的？ 哦，所以 然后翻翻那个购物记录，哦，哪年买的？ 哎，这才叫冲动，对不对？如果买了以后每天穿，我觉得不叫冲动，因为确实需要， 对， 确实喜欢，对吧？或者你每天使用率特别高，我觉得都无所谓，就怕是那种买的时候吧，觉得特需要，买完了以后可能就忘了它了，若干年以后翻起来了都不知道自己啥时候买的，或者也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了，就这种我觉得就是冲动消费。 所以就说到我们家，我们就会经常有一些觉得，哎，我们家，哎呀，怎么越住越小呢？收纳空间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经常会冲动消费，买一些可能没这么实用性没这么强的东西，都把你家的空间都堆满了，所以你家只能越住越小，收纳空间越来越少 啊！所以你们现在全包园还有收纳整理服务，帮人扔破烂，是不是？ 哦，这个倒没有，因为全包园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什么来着？定制优惠套餐 啊， 就是那个定制柜嘛。 嗯， 就是也由于我们的很多业主都叫苦不迭，说，你们能不能有一些这个定制柜的，就定制家具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家可能户型没有这么中规中矩， 对， 我想把一些我的一些可用的空间都把它打成柜子。 嗯， 之前没有，现在就有了。 嗯， 就是比如说像71平米的房子，我们可以免费送大家13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柜。这十三平米，其实不小了。 特别大好吗？还不小了，因为你上次一直说的是四平米，我记得没错是吧？ 对对对， 我四平米我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就是一般大家家里头，比如一居室，家里肯定有一个大所谓的大立柜，那大立柜一般能打到四平米的都很少，是吧？二乘二，就是我当年打二乘二，人家都拦着我，人家 说 太 大 了，说那个你那卧室多大？我跟人说卧室多大，人说你摆进去以后特别挡，就挡视线什么的。这四平米我都觉得，你如果卧室没有个，起码我觉得得16平米以上吧，你要放进去就会觉得特别占地儿。 对，其实不是啊，就是4平米投影面积也好，13平米投影面积也好，是一共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定制柜的平米数。 你可以拆开， 你拆开用 啊， 就你怎么用都行。你说我不想做衣柜，我们家有成品衣柜了，我能不能做别的柜子？ 对， 没问题，做电视柜、做壁柜、做玄关柜、做酒柜、做书柜，你随便。 给我做60个抽屉，组成4平米。 是不是？ 这位业主，你的脑回路很奇葩。 我们家就是那个开药房的呀，是不是？你没看过中药铺吗？中药铺那一面墙全是抽屉 啊，没问题， 我就要做成那样， 没问题， 这都没问题， 没问题。哦，还有我只是说了一个13平米、 嗯， 还有比如说我们家如果是76平米大， 嗯， 送投影面积15平米；如果你们家是81平米大， 嗯， 送投影面积17平米。 嗯， 以此类推，就是您家平米数越大，送的您的这个定制家具的投影面积的平米数也就越大。它地 啥叫投影面积？我不太懂。 就是你做过，你应该知道，就是你这个柜子的。高乘以宽， 哦， 对吧？就是高乘以宽， 就是一个背面 厚度线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哦， 就是你能看见，就是从这个柜子后边打一个光束， 哦， 它打一个光束，它投在墙上的那个面积， 哦， 就相当于是柜子的高乘以宽了。就是， 那我这做多深没事儿？ 嗯，这不限，你做2米深也不 限。啊，真的吗？那这差不少呢。 也不会有人做2米深吧？ 万一呢？是不是？你遇见我，你就知道有好多事儿，大家还是能想到的，对不对？ 对 啊， 没事儿。你要真有一个做2米深的，我们认， 啊，是不是？做一个，给我做一个2立方米的。爷爷说完以后就哭了。 所以就是高度乘以宽度， 嗯， 他们俩乘一块，这个是构成您的投影面积的标准。 嗯， 具体这个厚度是不限的。 嗯，那门什么材质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我想要一个玻璃的什么的也行。 要玻璃的 不好。 嗯，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做玻璃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玻璃的不太安全， 特容易撞。你给我做那个防爆防弹玻璃的，撞不碎的那种呀。 就是关键，你玻璃它是透明的嘛， 嗯， 你里面摆什么东西，在外面都是可视，你都能看得见。我觉得就显着乱，反正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想，你非得做玻璃的也行。 原来那天我看了一个家装节目，就是人家现在有那种， 嗯， 就是这种衣柜啊。咱刚才说你跟你这定制的没关系，咱就瞎聊。 嗯， 它是可以透明，然后有一个按键呢，一摁，它啪一下就变成那种不透明的了，就磨砂的那种。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就那玻璃还是那个玻璃。 我知道，我知道。 就能随时变。 这可能不能免费送了，这太高级了 啊！这个反正你们那儿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 也有，但是， 嗯， 哦，跟大家说一下，全包园现在这个新套餐啊， 嗯， 合作的这个厂家是索菲亚。 哦， 就是所以大家就是你装过修或者你逛过家装市场，你应该知道索菲亚其实不便宜。 嗯， 但是刚才送的这个呢，也不是说就是谁来都能免费送这么多啊。 嗯， 大家记得你现在拨通一个电话400-606-8866，你报上名了，然后刚才说送了这么多的这个投影面积的定制柜，才可以都给您吸入的收入囊中。 嗯， 直接到达店面也会有送， 嗯， 但是不会送这么多。因为有点送不起，而且就像刚才孙涛老师说，我们家就是一键把这个， 嗯， 这个玻璃变成磨砂玻璃，这样有没有？ 嗯， 也有。 嗯， 但是需要您可能额外补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嗯， 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也不会说补这个同等的这个市场价。 嗯， 您需要补的费用也是全包园的这个供货价、采购价。 嗯， 所以它的这个价值差的，就价格差还是挺大的。 嗯，因为现在好多朋友人家家里头都喜欢弄的好多那种透明的什么的，自己找衣服比较方便。 嗯嗯， 不像咱们那衣柜，你得打开才知道它在哪儿吧？人家透明的，一看就知道。哎，别人来的时候一摁，它又磨砂了。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科技感， 还不如直接做个衣帽间。衣帽间你就直接做一个衣帽间的门就行了。 哎，13平米做个衣帽间能行吗？ 其实也差不多够了， 对吧？ 你想13平米是4个3开门的大衣柜，还有富裕， 对 对吧？ 我觉得一般小户型的，如果能辟出来一个衣帽间，应该也不会太大。 对，这等于一个 6平米、8平米，我觉得就差不多， 差不多了， 对吧？ 这等于白送你一个衣帽间了。哦天哪，你赶紧报上名吧，400-606-8866。你报上名之后，哦，这就说到冲动消费了啊。 嗯， 就是每次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听见我但凡出现了，我一定是带着礼包的。 嗯， 因为我每次来我都跟领导去现身请礼包。 嗯， 就是在我们到 店当月团购活，我们每个月都有团购活动。我说不行，我说要在团购活动基础之上再给我一些额外的礼包，所以我每次来做节目才有价值。 对， 所以就针对我做的这个节目的直播时段，大家拨通了400-606-8866，你只要报上名了，哎，就是基本上这个优惠你就能打通享用了。但是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今天我们说的是冲动消费，你别跟我买衣服一样这么冲动。 对， 装修不宜冲动啊。 对， 虽然送的挺多的，但是它一定不是最后左右您做装修决策的唯一的标准。你也是要货比三家之后，你觉得我送的真的值了，全房源真的经过考察后你觉得不错， 对， 你再做装修计划。别说哎呀你送的挺多的，我就跟全房源定了吧。我总觉得说我说的再多，我不想把我自己的诚信度搭进来。你经过考察之后你觉得全房源不行，我不认可你们。你是复原说的再好我不认可你，那我觉得您就可以不选。你如果觉得我送你的东西你真的动心了，经过考察对比之后呢，你觉得全房源真的值得你选，值得你信，那到时候你再签约，再把装修工程交给全房源来做，这样的话咱们都开心都高兴。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像这些别看是送的家具啊，但是你会发现生活里有好多人买完家具以后经常搁了一段就觉得不合适，又想处理，哎呀处理起来就非常的费劲了。就比如说圆圆这边送了你13平米，你这左做一个右做一个，做了那么多，过两天你发现有好几个柜子其实使用率很低，而且你为了把它摆进去啊，挪的左右空间弄的都很布局不是太合理了，你有时候就会觉得哎这柜子我不想要了，这柜子不想要了，我跟你说搬进来容易往出搬可不那么容易。首先你找谁给你搬，就是好多人说我上网闲鱼卖，你卖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就是一价格会被压得非常非常低，就比如说你2000块钱的一个柜子啊，你刚买的，然后你没用多长时间，然后很可能别人跟你说300卖吗，还有人说200卖吗，有人说50包邮，就还能把你气死我跟你说。还有就是即使您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这个价格含不含邮费，就是大家自己寄过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邮费是非常非常贵的。 对， 是不是可能你那个家具最后你成交300，邮过去邮到外地可能就400，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这个我觉得一定大家计划好，这就是我觉得跟设计师有很大关系，帮您把家里得先规划好了，别让它出现看两天就不舒服的那些东西哈。 没错，就刚刚孙涛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我本人就亲身经历过。 这卖过什么？ 沙发。 我也卖过沙发，待会儿我给你讲我卖的，你先讲你的。 好的。我这沙发我自己觉得它只是我不喜欢了，因为我把我们家重新算是简单的装了一遍，色调跟那个沙发是不搭的。然后我在我们公司就在全包园重新买了一个色调搭的沙发，之前那个沙发其实还挺好的，后来我就挂闲鱼想把它卖了。最后你知道吗，没要钱就白给人家了。然后人家说啊、哦，我这往下搬你这个大沙发，包括这个什么运费，这都得我自己担。这我其实不是帮你免费处理的。我说那我还得谢谢您呗。 哎，这是圆圆的经历，圆圆在卖货这方面看来不如我。 哦，好吧，你快讲讲。 我给你讲，我卖了一个沙发，我那个沙发当然比较美，主要可能我赢在审美上，是一个什么什么设计师款，但是没有很贵。我买的时候2000多一点，但它挺小的，挺小的，大概就是加上扶手的宽度，就是眼可眼的1.8米，就是等于是一个两人沙发， 刚刚好能进电梯那种。 对对，两人沙发。然后呢，由于我有时候会在沙发上想躺一下，它呢就有点不太够长，对于我来说。结果我用了有好几年了，然后加上那个沙发，咱们好多沙发的那个海绵垫儿啊，就是坐着坐着它就有一点塌了，就是软，它那个软硬度嘛，就坐的时间长了就不是太好了。尤其我又比较重，我坐着坐着我就老觉得腰也不舒服。当你看一个东西不舒服了以后吧，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哎，你每天都能找到嫌弃它的点。 对对对， 就是越坐越难受，越坐越难受。后来我就直接坐地下，我也不想坐它。然后就特别烦，每天看着它来劲，就觉得我必须要卖掉。 我就挂到了某那个二手这种网站上啊，我当时已经做了3年了这个沙发，但是我保持的一直很干净，然后我找到了一个思路，就是我一开始也挂钱挂得很低，我发现你越挂钱挂得低，他们就会无休止的来跟你砍价，总觉得你这东西有问题或者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就改变了另一个思路，我就挂了一个800多块钱，其实我都做了3年了，我觉得它不止800了，然后而且写了一个一口价不还价， 就卖出去了。 哎，然后就是所有的话都写得非常硬，不好商量那种，就是800，字题不包邮不砍价，然后需要的私聊。结果有好几个人就问我，大家出现这种竞价的状况。 哦天哪！ 最后卖给了一个青岛的朋友，就是我寄到青岛，好像花了300多还400块钱，我都觉得不合适了。我就跟那人说，我说这沙发新的才2000多块钱，你800再加上300-400块钱邮费，1000多， 对方承担邮费， 对方就全是他， 真有点不太合适。 对，我说你再考虑考虑，我当时真的是觉得不合适了，我说1000多块钱你在网上都能买一个新的这种两人沙发了， 是、啊、 对吧，我说、 啊、 他说不，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然后就非要买，然后就等于他最后花1200块钱买了这个沙发。 哎，其实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就怎么说呢，就一口价不二价， 对， 就真的像就很多业主啊就会问我、 嗯、 因为我也经常在店里面晃荡嘛、 嗯、 他们经常会通过声音把我认出来、 哦、 就经常问我，哎，圆圆，你看我，就他们就是那种比如说平常工作忙没时间听节目、 嗯、 或者我听了节目我正在开车、 嗯、 我没在节目当中打电话报名直接到店了， 嗯， 就真的这样的业主比比皆是，大有人在。 嗯， 就真的享受不了直播节目当中你打电话报上名的同款优惠。 嗯， 然后就真的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就特别为难。 嗯， 对不起，我们真的给不了您所有的优惠， 嗯， 因为您没打电话报名。甚至这样的业主就有一次投诉， 嗯， 指名道姓投诉傅圆圆。 为什么？ 你傅圆圆在节目里说了送这送那， 对， 为什么到店面你兑现不了？ 真的，嗯， 其实就差一个电话。 哦。 400-606-8866，我不是说有意的反复催大家来打这个电话， 嗯， 就像孙涛老师刚才说的，真的是一口价不二价， 嗯， 因为吧，就像上点规模的装修公司，他如果单靠人来肩扛，靠人来控制， 嗯， 他随着我施工的户数越来越多，他是没办法合理化管理的， 嗯， 他必须要靠电脑，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上电脑，这个电脑它是挺死板的， 没有人情味儿， 对， 是不是？ 只认时间， 不像咱们中国人最擅长的那种圆滑和灵活， 对， 是不是？ 对，您就你认了时间了， 嗯， 你过了时间点儿，你再打电话，他真的不能享受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同款优惠了。 对， 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在店面会有什么？整装直降的礼包， 嗯， 会有智能电器礼包，会有老房礼包， 嗯， 现在还有这个智能中控礼包， 嗯， 还有什么礼包？还有这个免费升级礼包， 嗯， 所有礼包，大家就是我装过修，我也希望省点钱， 对， 大家都希望这些礼包，我都想要， 真的。 但是你作为商家来讲， 嗯， 其实跟消费者的立场它是相悖的嘛， 嗯。 我如果都给你了，我成本合不上啊。 对， 你如果谁来了，我都白给你。那我赚什么？我赚谁的钱去呢？ 圆圆就被开除了， 对， 是不是？ 所以我跟领导争取的是，只有这些礼包，只有我们节目正在直播的时段， 嗯， 大家拨打400-606-8866，你报上名了， 嗯， 这些礼包你才可以，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啊，全都不用加一分钱，全都得， 嗯。 所以这个也是区别于直接到店面的业主跟我们节目外的一些业主的一个算是优势吧， 对 大家。我经常说，哎呦，大家说这个我正在开车，我不方便打电话，我直接开到你们店面，真的不太好意思。您哪怕您只 拨通了一声，你说我占优惠，你就说仨字儿，我在挂都行，因为这个电脑就是自动把您就这个收入到这个时段的系统的优惠当中了。你过了这个时段再打电话，优惠的力度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这个，你看我们有一句话是我们电视台那边，北京电视台那边老做一个节目叫向前一步，向前一步，嘉宾老说一句话叫一把尺子量到底。我觉得在这儿就适用，就是大家听了节目打了电话的人站到了这个优惠，如果您没在这个时段里头打电话和大家享受了同样的优惠，那是不是对那些听了节目打了电话的人就不公平了呢？ 对， 对吧？ 再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商家思维嘛， 嗯， 他如果就是所有人任何时候没有门槛儿，有所有渠道任何时间到店的这个客户都享受同等的优惠， 嗯，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您只要是听到我正在电波当中放优惠了， 嗯， 一定是最大力度的。 哎， 如果要是谁来都是这个力度，就是我们老板那儿他也不会同意的，就真的早晚有一天我得被开除，全貌园有一天会关门，因为它成本是合不上的。所以其实这个电话真的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只认时间。 嗯， 400-606-8866，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大家拨通了这个电话，因为我们系统它是认时间的嘛， 嗯， 基本上就默认您可以打通刚才我说的所有的礼包的所有的优惠了。 嗯， 这些优惠加到一起，市面的销售价格是49800，就等于是您未来装修的时候，装完修，你要再花40000多块钱去自己买自己配的那些电器啊，那些智能啊，在全包园不用加钱，就直接随着装修一步到位，免费给您就配齐了。然后呢，您如果错过了节目时段你再打这个电话，优惠力度也有，但是不可能这么大了， 嗯， 这些个礼包需要您只能选三个， 嗯， 别的礼包你说我再要， 嗯， 那你就等我下次再来做节目，嗯，你再打电话吧， 啊， 所以这时候您如果正在听节目不要错过啊， 嗯， 400-606-8866，你先占上优惠。 对， 这个优惠可以给大家免费保存一年的时间。 哦， 一年之内你什么时候装修，你什么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用起来， 打电话就赚50000块钱，是不是？ 哦，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哦，真的是， 对吧？哎，圆圆，存不存在那种，因为我原来有的那个别的商家也做过那种，就哎打电话就有优惠啊，就在这个时段里边必须打，我也打了，老占线打不进去，就是他不是太想给我这优惠，嗯，咱们那儿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有可能，不过这个说到了系统的好处，就是你即便是占线的状态啊，你是待机，你稍微那个 hold down 一会儿， 嗯， 然后就可以被接通了，就即便说你 hold down 了5分钟了还没接通， 嗯， 没关系，我们系统能自动识别您的来电号码，会给您回过去的。 啊，哎，这个就科学多了。 对， 是不是？ 对， 原来有那种就明明就是不想给，然后可能就把电话都拿开了，在那儿嗑瓜子儿，然后大家谁都打不进去，是 不 是？ 不会的， 哎，这个就不会。大家反正可以，近期有装修计划，圆圆说了一年之内都管用，等于打个电话您就赚50000。那这为啥不打一个呢？是吧？ 而且这个跟刚才我说的免费送大家13平米也好，15平米也好，17平米也好，或者更大平米数也好的这个投影面积的定制柜，它是不冲突的， 不冲突，啊， 对，可以同时享受。 好，哦，你看我们好多朋友都在聊天室跟大家聊说，咸鱼就得自己送，那您得跟他聊，是不是？万事皆可聊啊！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咱们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哈，您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就行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泪水连连，那些欢笑的时光

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道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跟大家一块儿在直播间聊天的是来自全包窑的圆圆。 大家好。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有小主题，叫冲动消费。 嗯， 刚才我和圆圆分别讲述了一下自己这个冲动消费的各种经历啊。那个当然了，装修的时候大家有可能也会遇到冲动消费的时候。 对， 比如我买家具的时候经常会看见这个柜子觉得好看，看见那个椅子也觉得好看。有时候在你比如说你有一阵一直在网上逛各种家具东西，他又会不断的推给你。 对对对， 对吧？ 对， 就会推各种特好多那个东西真的特好看。 嗯， 然后有的特别贵，我差点买一个就是穿鞋凳，它就是一个蝴蝶的形状，其实就是两块木头，就我给圆圆比划一下他就知道啥样，就是一个这样的凳子，就是一个像蝴蝶一样形状的两块木板做的凳子。 你干嘛要买一木头呢？穿鞋凳我应该买一个软的吧。 就是放在，我就是觉得它特别好看。 嗯，好吧。 然后是什么瑞典设计师设计的，就那一个 设计师品牌。 哎，一个像小马扎一样的那么一个东西。 多少钱？ 4000多。 哦，谢谢你。你还把它从购物车移除吧。哎哎， 最后我就是好像是我某一个同学还是朋友，他们我跟他们说我想买这个，他们可能给我一顿大嘴巴子，然后给我强行删除了。说这不是有病吗？4000多买一个这个。 4000多，我觉得你都能买一个，真的，你到全包园的展厅，我们现在是可以单独买单件的家具吗？ 啊， 你真的都能搬走样板间的一个大沙发了。 对，你看看，就是大家一定有时候一定要抑制住自己内心的那些冲动。 对， 尤其是当你买了很多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都买这么多了，再买一个吧，这么好看啊，我们家就装这么一次修，买一个家具能用很久呢。 嗯， 当有这种想法闪现的时候，最容易冲动，是不是？家具每个人装完了以后都会发现有一些不太实际的地方。 而且还有就是吧，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收纳的问题嘛。 嗯， 你觉得哎，这个好我买回来了，那个好我也收入囊中了，但是随着你，因为你家具在网上看，它是没有你的生活场景的，没有臭袜子，没有脏衣服，没有一些像女孩啊，像我的什么护手霜啊，什么手链什么的，全扔在我们家的那个茶几上。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它网上的那个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家具图，你怎么看怎么都好看。 对对对， 你买回家之后会多多少少会有些不搭， 特别失望。 而且如果你做不好收纳管理，就我觉得也是一个挺鸡肋的事儿。 对， 就是你买的越多，你的家具的这个浮躁指数也就越多。什么叫浮躁指数？ 啊， 就是所有的东西啊全是浮在家具表面上的。 嗯， 因为你可能收纳空间是足够多了，但是你收纳空间还得被规划。就像我的一个茶几，我的一个大抽屉，我的空间是足够多了，但我应该怎么规划我这个抽屉里面哪一个布局，左上角摆什么，右下角摆什么。你如果要是所有东西全一葫芦全收到里边，未来您自己也不好找。所以收纳师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收纳师设计师我觉得都很重要。 对， 包括我觉得也非常推荐大家，比如说到圆圆他们那儿的那个样板间呀，实地的去看一看。因为好多人没装过修啊，你对于家具等等最没概念的就是尺寸。 对， 是吧？ 没错， 就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啊，在网上看人家都是按比例打好的，你怎么看他那照片里头那个东西都非常和谐的， 对， 摆到你们家跟你的墙跟你的其他家具搭在一起，包括你的层高搭在一起，有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 这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曾经买过一个，也算是不能叫冲动消费了吧，就是我当时确实需要那么一个3个小抽屉的那么一个收纳的东西， 一个小的， 我知道那种 小柜儿吧， 就跟小匣子似的那种东西。 但是我当时对它的期望是一个，它应该像咱们办公桌底下那个，起码得有我胳膊这么长， 那 的这种 挺大了。 对， 像推柜似的。 哎，我对它的期待是那样的，但是由于我就没看尺寸，买回来以后，它比我的头大 不 了 多 少，就是我直接能把它塞到我的一个架子上，就是跟一个筐似的那么大。最后那个东西 图啥？ 买的就非常的积累，就没有任何用。所以我说，大家不光打电话可以占这个优惠，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些家具啊、样板间怎么摆，包括圆圆刚才跟你说那13平米，好多人其实没概念， 13 平米真的摆在那儿，包括圆圆他们可以给你拆解开，说这些都是在这13平米范围内你可以拿到的。 对， 你一下就对这些有概念了，是不是？ 没错。 包括圆圆刚才说还可以零星的弄，是不是？ 对，就是咱先说这个，就是家具跟设计之间的关系啊。 嗯， 你如果说呀，我漫无目的的去逛家具城，或者我去逛这个装修公司的展厅， 嗯， 你一定 get 不到重点，甚至说你越逛越迷惑， 越 逛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哎，对， 我看这个，哎呦真好看， 嗯， 咱们再去下一个样板间看，哎呦这个好像比那个还好看， 嗯， 完了。 对， 你的欲望就不断升级，所以所谓的装修增项就是这么来的。 嗯， 然后呢，你因为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你要先打电话预约， 嗯， 就是占优惠是一方面啊，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 嗯， 还有一方面就是你要打电话预约。 嗯， 为什么要预约呢？因为你预约完了，就有一个专业的导购，还有专业的设计师带着您逛。 嗯， 这样第一就是，比如说我喜欢欧式，那好，那我们就去看适合于您的欧式风格。 嗯， 或者说我们家是小户型，或者说我们家就是复式。 嗯， 您打完电话预约完了之后，就直接分配给您一个做过小户型或者说做过复式的这样的设计师， 嗯， 带着您逛，这样不好吗？ 嗯， 这样就是相当于是哪疼打哪儿。 嗯， 别后来您不预约，您自己瞎逛，到时候你逛完了之后，您选定的那些家具可能放到您家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也许还放不进去。 嗯，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刚才孙涛老师说这个尺寸的问题啊。 嗯， 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真的有的业主啊，他就看上了这个幻月小镇的家具。 嗯， 幻月小镇它是一款， 幻月小镇是你们的一个主题，是不是？ 对，是我们的一个主题样板间 啊。 它是美式田园风格。 嗯， 但凡跟美式沾边 都得豁大豁大的房子。 对， 嗯， 就你得面积足够大，它家具才能摆，它才能摆得下。 嗯， 我们有的业主说，我们家就五六十平，我就想要幻月小镇。 五六十平米就是幻月小镇的一个厨房，是不是？ 倒也没这么夸张，也能摆了进去。 嗯， 但是我们人的活动空间，你就可能得侧身从客厅过了。嗯，那你图啥呢？你干嘛呢？ 嗯， 所以就是现在啊，你可以打400-606-8866，你先把刚才免费送大家定制家具的这个优惠， 嗯， 你先占上。 嗯， 然后呢，你说，哎呦，你这个可能送的我可能还有富裕。我别的家具我怎么办呢？别的家具你可以在样板间里面你任选。 嗯， 现在所有的家具包括样板间里面的家具，包括升级区的家具，我们都可以单件销售的。 嗯， 你说我喜欢幻月小镇，你单买一个单人位的沙发也行。 嗯，哦哦， 所以这么着拼着买呢，其实我个人觉得会更划算。 哦， 所以记得400-606-8866这个电话，第一，您现在听见我正在这个电波当中跟您放优惠了， 嗯， 你先别错过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先把优惠先占到手里头。 嗯， 未来一年之内您装修您铁定不吃亏，你听我的肯定没错。 嗯， 第二就是您一定要跟我们的坐席小姐姐预约一个这个设计师啊，或者是导购，未来您到店去参观的时候能更有的放矢的直接，比如说我们家是小户型，我们家是大户型，我们家是别墅，我们家是这个复式，就直接分配一个做过类似项目的设计师带着您逛，这样不好吗？ 对，就是提高效率啊，就大家现在干啥事儿都讲个效率，是不是？别人跟你说我能不能占用您一分钟，我没有一分钟时间， 对， 是不是？经常有人都是我一分钟那好几百万的生意，是不是？我跟圆圆聊这么一会儿天，我损失好几个亿，是不是？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知道大家都特别忙，所以我们刚才圆圆跟大家说这一切，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合理的 规划自己的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占到最多的优惠。比如说打电话，刚才我们开玩笑，您就白拿五万，那其实合下来您在装修过程中就等于是白拿了五万。包括您去样板间看，怎么看，比如说同样您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您自己瞎逛和预约完了以后，圆圆给您配了专业的设计师、专业的讲解的人帮您挑选，这样的效率肯定是完全不一样。就跟大家自己去博物馆似的，你自己看和有一个讲解员给你一块看是一回事吗？可能都是走了一个小时，但是你看到的东西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嗯， 我以前出去旅游，我就喜欢自由行嘛， 嗯， 但是我经常会就是那个插在人家那个就是 蹭团， 跟团，对，因为跟团游他有导游，他会跟你讲解这个地儿是怎么来的呀，什么由来呀，一个历史风貌啊。我自由行我就没有这项服务， 嗯， 但是这是旅游，它是通行的， 对， 你要是装修，一家一个样，这是不能并行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别盲目的去逛。既然呢我们有这么一个专属优惠，因为您预约完了您到店没有一分钱的费用产生，你先听听这个你预约的这个设计师包括这个导购人员他是不是足够专业，是不是能说到您心坎里面去，你觉得他不行你扭头走呗， 对， 你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但是你如果在我们节目当中没打电话报名占上优惠，那这个损失我个人觉得还多少有点大，所以我不得不再提醒大家一遍，400-606-8866，你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占上优惠，就相当于是刚才孙涛老师说的，就白得了 5万块钱啊， 对 吧？ 至少， 刚才圆圆也跟大家说了，他今天反正主要跟大家说那是13平米。投影面 积 至少13平米。圆圆刚才也说我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我是善于各种拆解他们的优惠，然后帮大家改漏更多的这个好处。这13平米我用不完，圆圆，比如说我们家就60多平米呢，我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个4平米的大立柜，我足够了，对吧？但是我不用其他的柜子了，我没柜子，但我需要其他的家具呀。你们不都是木头的吗？摆这13平米我已经有了，对吧？刨去那4平米的柜子以后，你给我打一个书桌，电视柜给我来一个，茶几，是不是？这些但凡跟木头有关系的，能不能都给我折到这13平米里头？ 就是这么个用法， 就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 连桌子什么都可以， 就反正 餐桌。我也要茶几，我也要那个书桌，是不是？还剩一点，你可以给我们家孩子做一个那个上下铺啊，也可以，可以吗？都是木头的，我绝不要别的材料。 乐行京津冀的主持人脑回路需要，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对， 是不是？但是我可没超你们那13平米。 不是，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到目前为止，反正我接触过的客户还没有说我打床、打这个叫什么茶几的，因为那些我就单独买一个成品家具就能解决了。一般大家都会，我打柜子都会打那种靠墙的壁柜，或者是靠墙的衣柜，或者是衣帽间，很少有人说。我坐一沙发， 我用不完呀， 那也行， 是不是？我确实用不完呀，我不能浪费了呀。 啊，对，你能这么做， 是不是？你把那平米最后还都得给我写明白，这个占了几平米， 那个 占几平米， 这肯定， 对不对？ 对对对， 最后剩下那点儿，我还打几个小马扎，是不是？人家一点便宜都不能落下， 对， 是不是就应该这样？都是可以的。 就我装修的时候，我也是事无巨细的。我真的是想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啊！ 就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个想省每一分装修款的这个心理诉求，这是应该的，必须得这么斤斤计较 啊！然后其他我都有，我做成木地板，都是木头的，是不是？ 这 给我同品牌置换那个你们什么什么白象啊，什么那几个品牌的，我也要那么多平米的木地板。 停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被孙涛老师所误导啊！ 木地板是不可以的， 地板是地板，家具是家具，他们两个不能同就打通了用啊！要不然你让我们这个木工师傅铺地板的时候，他会很为难。 不行，行，地板这个算是我说的那个这过分了啊！ 对， 做门可以吧？门和门套？ 不不不， 也不行。 门是门， 门也是木门呀。 不，我跟你说 啊， 地板和木门都包含在全包园的整装款之内了 啊，不用再额外做了。 你不用再额外做了、 啊， 你反正也花这么多钱 啊， 这也是不限堂数的 啊。 对 啊，就没必要单独再要， 没必要单独做。你做那么多门干嘛、 啊？ 你把窗户也做成门，呵呵。 我这不是想把这13平米充分利用吗？ 不不不，就是有的时候我也理解大家的这个。想把钱都花在刀刃上的这个心理诉求、 嗯、 但是啊有些东西它是像门是门、 嗯、 它属于主材类、 嗯、 比如说橱柜、 嗯、 门瓷砖地板这些都属于主材还有家具都包在里头了、 啊、 这个我跟您说的送的这个定制柜它属于家具类、 啊、 它俩其实不冲突都包含在您的整装款之内了、 哎、因为我要用不了呢就是我比如说我就需要一个四平米的那个柜子我足够了，我别的啥都不，我们家极简主义，什么柜儿都不要。你送我13平米，我用了4平米，我还有9平米， 那你就 这钱给我减了。 那我不不，那我觉得你就折算成成品家具吧。 啊，什么意思？我没懂。 就是你比如说，我送你个 13平米， 我送你个13平米 啊、 嗯，你说我就用4平米，别的。我觉得你不可能只装完修，你不进家具，那你的这个什么衣服啊、鞋呀、啊，你摆哪儿？ 就是 你没地儿放。 如果我都不要，我原来有旧的。 原来有旧的。对， 圆圆每次来上节目都是一次终极考验，回去以后头发都掉光了。现在戴的就是假发，是不是？ 原来有旧的，那我还真没遇见过像这样的业主，我觉得也挺 也太少了。 对，挺少的 啊，反正 很少有人说，因为全包园的不管是成品家具还是定制家具，我觉得、 嗯、 性价比足够高，颜值也足够高、 嗯、 所以很少有业主看见了这样的家具不心动而要我的旧家具的 啊， 基本上没有，不是基本上、 嗯、 到目前5年了，反正我没见过还要旧家具的业主。 我这家具有感情是不是？ 那你要旧家具了，你何必装修呢？家具是我们家里面组成部分最大的一个软装的部分， 嗯， 家具就直接决定着我们家的这个未来的装修风格了， 嗯， 所以你还要旧家具，其实你装修的意义都不太大了。 哎，我觉得像我提的这些个，都属于是无理取闹的要求啊，哎，肯定也不会有朋友像我这样去跟人家那个，这属于瞎胡闹的那种。但是就能看出来，其实圆圆他们会尽量的满足大家的，别管是看起来合理，或者说有那么一点点不合理的要求。我觉得圆圆的态度就是大家都可商量， 对 对吧？ 对， 就是你到了以后不会说那我就不用你就不行，那不会有这种情况，都会尽量的通过其他的方式让大家满意。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像孙腾老师像这样的业主吧、 嗯、 我没遇见过， 对， 但也不是说这样业主的问题到了全包园就没有解决方案、 哎、 只不过没有成套系的解决方案， 对， 不过还是有这个个性化的解决方案的、 哎、 大家呢，如果您有任何的装修的问题呀、啊 嗯、 或者是买家具的一些计划，或者说您真的想抢优惠，你记得400-606-8866，你打通了这个电话都能解决。 那、哎、圆圆，我问一个正经问题啊、 嗯、 就是你看刚才你说送这个13平米的这个柜子，包括有好多那个家具什么的、 嗯、 我那天去我一个朋友家，他家是一个老房子，一楼、 嗯啊、 一楼就有一个问题，啥？反潮。 哦， 哎，我那天看他跟我介绍，他说涛涛你看我们家有没有什么新变化，我没看出来。然后他说我新买了2个柜子。我说哦，有柜子了。他说原来这儿是什么什么什么，我真的是完全记不得。但是我就发现他那个柜子是玻璃门嘛，玻璃门内部就有哈气，因为他家是一楼老房子的一楼，其实是刚装完修的，又有点潮、 嗯、 这种如果大家在选柜子方面，嗯，比如说木材啊什么的，会不会有那个选择的不同？就是比较干的家庭是不是适合用哪种木材，比较那个潮的那种家庭是不是木材会不一样啊？ 其实也不在这些。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北方东北， 嗯， 够干燥吧、 嗯、 那你说他们就是装修就不能家里就不能摆实木家具了吗？ 嗯， 那你说泰国够湿吧、 嗯、 离赤道这么近、嗯、那你说他们也就不能用这个？ 对，我就说木材的那个材质上是不是就是 什么什么木材的种类上会有不同。 嗯，其实这样吧，给大家几个建议啊。 嗯， 然后呢，比如说啊，像你像孙涛老师的朋友家这样， 嗯， 我们家就是比较反潮， 嗯， 你就可以依旧选你心仪的实木家具， 嗯， 别控制， 嗯， 但是在实木家具上你最好多涂一层木蜡油。 哦， 这木蜡油呢就是最大限度的能保证我的木材不开裂， 哦， 就是防潮然后防霉的那种。 哦， 而且到了冬天家里给气儿了， 嗯， 我这个特别担心实木，因为它都是整块的木材嘛， 对， 特别担心它开裂， 嗯， 你涂了木蜡油基本上开裂风险可以降低为零。 这你们那儿都有？ 我们那儿都有， 都给配。 你可以去参见仲夏精灵，或者说挪威森林， 嗯， 或者还有一个叫闲庭落英， 这几个样板间啊， 他们都是进口纯实木打造的全房的家具， 嗯， 而且家具表面都涂刷了一层清漆木蜡油。 嗯， 哦，它不是漆， 嗯， 它就是一层提取于纯天然植物的木蜡油。 嗯， 而且大家说我选购完了木蜡油之后，那我如果，这个， 谁给我涂？ 对， 是不是？ 啊，不不不，你送到这个家具成品就已经是涂 好 木蜡油送到您家了。 哦， 但是你说他也不可能说就是一劳永逸。 嗯， 什么时候这个木蜡油觉得差不多两三年吧， 嗯， 是一关，两三年之后您还可以再打400-606-8866再找全包员，我们 再给我涂。 对，我们有这个家具的师傅免费上门再给您涂一遍。 哦， 就这个算是我们的一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全包员装修是管10年的质保期的。 嗯， 不管是硬装还是这个木材开裂的部分，都是在我们承保范围之内的。 嗯， 您只要一个电话400-606-8866，我们都会免费上门给您进行维修，不收您一分钱。 哦，哎，这个我觉得解决了好多朋友的疑虑。 对， 还就刚才就是我刚才那问题，就是类似这种老房子一楼， 嗯 嗯，就是这种防水的问题，是不是应该会比别的要更加的？嗯，就是操心一点，在防水方面，得不能让它反，我不想让它反出来这水，在这个 恰恰相反 哦， 防水你防的是你家的水往楼下漏 啊，对， 你在一楼你就没有往楼下漏的这个风险，但是防水也是一定要涂的， 嗯， 只不过就是你不用考虑我楼下的邻居会不会被淹啊， 嗯， 就不用考虑这个层面。 那这反潮怎么办？ 反潮 在装修的时候， 哦，在这个防涂防水的时候也会要做避水试验，也会把这个防水给您30公分也好，1.8米这个高度也好， 嗯， 给您涂的实实照照的。 嗯， 因为你虽然不会往下漏， 嗯， 但是你在一层你会非常接地气儿， 对， 你反潮是非常让人恼的一件事儿。 嗯， 所以这个防水是不管是卫生间还是厨房，在一楼的朋友是一定要给您做满的。 嗯， 你放心 啊， 这个不会在就是。我不是光说全包员，但凡是有品牌的装饰公司，这个是不会给您偷工减料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嗯， 比如说我今年在你们全包员装完了，明年我们家就坏了， 对， 到时候修的还是全包员，他何必自己挖坑自己跳？ 哦，对对对，有这个问题啊。哎，圆圆还有一分多钟时间， 嗯， 你再把最近的优惠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哦，好的， 嗯， 大家记得啊，400-606-8866，您一定趁现在拨通这个电话， 嗯， 因为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系统也就自动关闭了。大家能享受到的优惠有什么呢？有比如说免费升级大地砖，60×1.2米的大地砖， 嗯， 不用补差价免费升级， 嗯， 奢品区的家具免费升级，这个奢品区的家具最贵的卖到100,800，现在你可以不用补这个差价直接免费升级了。 哦，嗯， 就是说你选样板间的家具也行，选奢品区的家具也行， 嗯， 选定制区的家具也行，都是一个价。 嗯， 400-606-8866报上名才算数。 嗯， 还有就是全套的这个智能系统15件套， 嗯， 智能门锁、智能净水、智能卫浴、智能网红镜、智能的恒温花洒，还有这个智能中控系统，还有智能开关， 嗯， 还有什么智能安防系统，加一块15件套。现在大家拨通了电话400-606-8866，这15件套随装修一步到位免费送给您。 嗯， 还有什么？哦，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房大礼包， 嗯， 全房的暖气不用大家多花一分钱免费送，三个品牌任选，艾欧史密斯、加拿大的百诗，还有这个瑞士的森德， 嗯， 任您选，还有一个9公分厚的甲级的防盗门， 嗯， 也是免费送的。这么多礼包 大家想一次性打通都不花钱，只有一个方式，在节目当中拨通400-606-8866报上名。未来一年之内您什么时候装修什么时候就可以免费得了。还有今天专属于乐行 京 津冀听友的一个60升的电热水器， 哦， 也是免费送的 哦。 而且您在节目当中报上名，未来您到店，别人家签约完了就直接走了，等开工，您可以直接抱走2件小家电，有可能是空气炸锅，有可能是电烤箱，也有可能是挂烫机，这个您任选。所以说了这么多啊，再提醒一遍，大家想要所有的优惠都打通，不用加一分钱，拨打电话400-606-8866，你先报上名才算数。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 谢谢， 我是孙涛，我们也感谢圆圆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优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 也许幸福的模样我早已看过，是何提上你牵我的手， 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北京时间18点整。